香港一些事情。咁啱啱呢兩日，咁最香港人最多或係報章最多講嘅係梁特首事件啦。咁呢個第一家庭咧，就除咗係即係香港嘅第一家庭之外，咁兩個女嘅事情咧都引起好多關注。咁之前咧之前一啲日子咧，變咗個大女就有時離家出走啦嚇，嚟自殘啦，嚟揾刀戒自己啦。咁究竟教係咪教養出咗問題咯？佢話個大女同個媽咪啊，阿梁太咧之間好多嘅不和啊。於是咧呢個大女咧就咁啱啱發生嘅事情咧，就同個大女無關，同個細女有關。咁啊，梁太啊同個細女就搭飛機，大家都知道啦，係咪應該嚇？咁細女就唔小心就將個行李外邊咁就。咁就打埋俾爸爸，咁爸爸就打電話去機場了解事件。了解事件之後咧，就有職員咧就攞張行李咧，就直接帶入咗禁區。咁事件引起好多個即係好多嘅質疑啦嚇，就係嗰個了解事件係咪施壓咧？有冇濫用職權咧？有冇因為佢係梁特首嘅緣故，所以嗰個行李竟然可以唔需要檢查入咗禁區咧？其實諗上都好嚴重啊！件行李冇經過 secure 咁就可以入咗去機場，咁諗下都幾嚴重嚇。咁梁先生就梗係冇話冇啊，即係佢冇施壓啊，冇用問特權，只不過了解事件啫。咁但係佢亦都冇話我係梁特首，佢只不過我係梁仲恩嘅爸爸。咁梁仲恩爸爸邊個咧？我諗冇人冇乜邊個唔知噶啦。咁有可能係佢冇咩施壓，咁啊對方知道對方係邊個嘅呢個邊一位人物嘅女，咁呢次咧就即係方便一下。事件即係當然唔喺度評論啊，羅生門究竟係點樣？不過想講，萬一假若啊～當中真係有少少嘅運用呢啲權力嘅情況嘅話，咁呢個好明顯唔係一個好好嘅對兒女，唔係一個好嘅教導。行李固然重要，但係似乎可能係唔能夠俾兒女一個好嘅榜樣。一啲嘢即係唔能夠按公辦理而運用咗權力嘅話，系无论任何嘅层次都好，咩程度都好，都似乎唔系一件太好嘅事情。喺香港呢段时间里边，留意到有两件事，即系打报章特别即系多人提，即系或者系吸引我注意嘅两件事都同楼有关嘅。第一件事，香港楼价跌得好犀利，跌得好犀利啊！即係兩成、三成咁跌落去，而家仲跌緊嚇。所以你曾經考慮過香港置業嘅話咧，咁不妨諗多少少啦。而家係好嘅時機，趁低入貨。樓價跌到犀利。另一個同樓有關嘅咧，就唔係樓價，係跳樓。幾乎日日都有年青人。唔係 U 咗埋，再埋自己浸咗落去跳樓。最高高紀錄係九日裏邊有七宗跳樓事件，後生仔跳樓。點解？我當我睇開呢啲報章嘅時間，我就問點解？生無可戀係咪咧？因為好多人話係因為壓力。喺啲壓力，學讀太多嘅功課啦，太多考試啦，嚇條啲功課太難啦，啊，所以唔知係咪因為咁嘅原因，所以最近香港一個好重要嘅考試嘅英文科係全歷史裏面最淺嘅，最淺嘅可能就係，哎呀，有啲淺嘅領你合格，啊，當然唔好咁多人跳樓，係咪因為壓力咧？即係壓力咁緊要？邊個冇壓力啫？你冇壓力啊？係咪壓力可以令人跳樓咧？我哋真系个原因。我今次翻工见到个旧同学， 去做补入社嘅。咁香港系好多嘅家长系攞即系带小朋友去补习嘅，好多好多好多补习，因为啲工即系所谓竞争大啊嘛。咁佢我同我同学讲个 case 就系有一个爸爸经常去接嗰个仔嚟到去即系放学，好细个仔，好细个仔。咁我仔又好勤力吓。咁有一次补习嘅期间里边，个仔揸支铅笔插自己大髀，血流大髀，吓到我同我死咁滞，即刻 call 佢屋企过嚟。我同学就问：点解个咁锡子女嘅爸爸，个仔会吉大髀噶？就咁插大髀喎。咁佢话好彩就插住大髀。不是執戒的同學大悲，執戒的大悲中大件事，中死了從二嚴重，我真的執自己大悲。哇，當時在學校的補習社的負責人，他嚇到傻了，他就問為什麼我執自己大悲的壓力。他說不是，他覺得個小朋友不是因為壓力，而不是因為爸爸不疼他，而是因為他父母不和，分床而瞓，个爸瞓，听个妈瞓房。因为个仔嘅缘故，所以佢哋唔离婚，但系不和呢样嘢，我同学觉得系构成呢个仔嘅原因。另一个个案，一样系一对父子，一样好，我日日点识带嚟送嚟就学校补入社嚟到去学习。有一次，个爸爸冇嚟。跟住收电话，叫个仔即刻去医院。咧个阿爸送个仔翻去补习社之后，就翻屋企跳楼。夫妻呢一样，因为夫妻不和，我相信嗰个爸爸跳完之后，个仔都有机会跳楼啊！我相信今日好多个后生仔、年轻人跳楼。视死亡如无物，除了压力之外，是在我家庭体系遇到很大的冲击，很大的冲击。我在香港，我在温哥华比较少的情况，就是揸车比较少接触，就是在香港又在搭地铁，就除了很多人用很多费用之外，也都见到很多的青年人啊，啲嘅成年人，无论青年人，无论成年人，大家都知道系唔对望噶，唔会望你嘅，大家都系捽机打机。青年人打机，我相信成年人一样最深打机，我好痛心。大家都知道好多后成年人，所以成年人系揭斗嚟嘅。唔识照顾家务，廿零三十岁都唔识绑鞋带嘅。你如果唔不幸嫁咗个唔识绑鞋带嘅老公，我都唔知点，我唔知点算。你想象一下，打机大嘅唔识人际关系嘅父母教出嚟嘅儿女会系点样？年轻人打机喺将来点样？父母都系打机嘅，又点样？我喺香港试过饮宴。父母带十零几岁的细路仔去饮宴，全程冇理个小朋友噶，唔系倾偈，仲要捽机。个小朋友牛牛豆豆咁望住阿爸，阿爸喺度捽机打机。哎，我喺度食嘢，我真系食唔落嘅。我睇嗰个小朋友好痛心，好痛心。四月四号嗰日，我好唔开心嘅。四月四号好唔开心，因为今年个四月四号好特别。你知唔知道四月四号咩事啊？四月四号系儿童节。四月四号系咩啊？四月四号系清明。儿童节撞上 清明节。嗰日好搞笑啊！嗰日好搞笑啊！嗰日我同我大大同个细女去医院探我阿嫲，探我阿妈，即系佢阿嫲。我细女又见到我阿嫲之后，阿爸阿嫲，今日清明啊！哇！跟住其他啲阿婆几大反应啊！做乜嘢？你讲乜嘢？好似各位今日清明，我哋见你哋啊！起身啊！所以我细佬真系谂都唔谂啊！大声嗌清明节，真系搞嘢。二重节、清明节，唔好意思，我将两样嘢谂埋。二重应该系充满生机嘅，但系好多儿童、青年自己将自己生命断送，跳楼了解事情，咁。我常觉得这个世代的小朋友是很可怜，很多的危机。巴西的病毒令到些女人生的小头的婴孩很惨。大陆很多儿童留守在乡下，一年只见一两次父母亲，但见不到。親而不見，好可憐。敘利亞難民好多係小朋友，好可憐。東南亞好多地方啲小朋友唔能夠落學校，中日嘅喺垃圾山嗰度嚟度過，好多小朋友淪為性奴隸，好可憐。當中有天災，呢個世界有好多天災，但更多係人禍。可能唔係頭先講啲咁慘嘅個案，但即使喺一啲嘅富庶社會裏邊。很多的家长父母不重视轻视教养儿童，也是另一种很可悲的人祸，而小朋友不能健康成长，而小朋友不能懂得去面对压力，而小朋友不能有真正的爱，在爱当中来到去成长，这个人祸来的。所以即系喺过去里边，我喺香港嘅时间里边，我有两个祷告，上上有两个祷告，一个系为翻我母亲嘅健康祷告，另一个就系香港嘅下一代，即系祷告。我细女当初读，我细女都读嘅系语言治疗，我当当同佢讲，话知语言治疗有咩出路啊？喂，冇出路嘅喎，即係好少嘅一樣嘢嚟嘅喎，即係小言治療好狹窄嘅喎。除非要到今日，我使你喺香港做嘢，啊，做幾耐唔知啦，唔知會唔會了卷歸還啦，即係唔知。但係估唔到語言治療原來好鬼係香嘅喎，好鬼香，好係香嘅喎，因為真係好多小朋友唔識講嘢嘅。好遲先講嘢，而講嘢係唔掂嘅喎。點解啊？喺地鐵裏邊見到好多兩三歲啦，一早應該戒奶嘴嘅小朋友，仍然擔住奶嘴，點解啊？我打機嘅質你食奶嘴啦，搞掂方便啊嘛。就算佢唔用奶嘴都好。父母沉迷其他嘢嘅时间，就唔能够俾小朋友健康。或者小朋友细个一两三岁已经揸住部 iPhone 嚟用嘅时间，打机嘅时间，佢死点会识讲嘢啊？所以我细女唔应该做嘅，好忙添噶。因为好多小朋友系唔识讲嘢嘅，佢拥有嘅系最 high 嘅科技、最靓嘅手机、最好嘅电脑游戏。但不懂得说话的，因为他们言语有障碍的。说到这里，大家都明白我所说的话。最大的责任，最大的责任，老师有责任，社工有责任。最大的责任是什么？我仍然说回，是家庭，是父母。父母教养子女，这个天职 当有小朋友最大的问题出现的时间，是家教。当有小朋友有问题的时间，我们好少听到说，哇，这个人没有老师教的，哇，这个人没有校长教的，啊，你没听，没少听过，这个小朋友，哇，这样没有牧师教的。除非那个是圈眼庭圈人不行，那么你说没有牧师教，真的没有。我听什么没什么教啊？没有家教。家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，特别在这些年代里面，作为父母的，特别我们有小朋友的，我们小朋友的，我们真的要看圣经。圣经我们很强调，圣经的年代没有学校的，圣经是没有学校这个东西的。最主要的教导有时候会靠一个传道者，在箴言就讲传道者对就是年轻人的教导，那是我而未必定真是父母，而是一个年长的人对于这些后辈的教养。但除了传道者之外，更重要的教导是就是父母。父母的教导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，很重要。箴言很多，除了刚才讲传道者都称这些学生做我儿之外，箴言充满了很多鼓励父母要教养儿童，就是让儿童从小去认识圣经，认识真理，都一生到老都不偏离。教养儿童不能假手依人，父母要很重要，父母重要。所以箴言31章很出名的，就是一个外邦的君王对儿子的教导。你拥有权势又点啫？你唔能够认识神嘅话语嘅话，你都唔能够有效嘅嚟到管治人民。真圣经好强调，作父母要对儿女有好重要嘅教导。如果睇翻头先嘅道经文里面喺以弗所书第六章嘅话，我就留意到一样嘢。其实以弗所书第五章咧，其实到22节之后咧，讲三样嘢嘅。第一个系关于夫妻，第二样关于父母儿女，第三系关于主仆嘅。你留意嘅话，呢三段嘅关系，第一段关系就系夫妻嘅关系。保罗喺以弗所书第五章里边，当讲夫妻嘅时候，就唔系净系真系讲夫妻嘅，而将夫妻嘅关系延向宗教上面意义嘅。就是什么？廿节落，你们作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你们作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这里保罗将夫妻的关系延向什么呢？神和人之间的关系，神和教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。原来夫妻的关系是 有宗教的含义。夫妻的关系如果能够以基督同教的关系做借镜的话，就能够幸福。丈夫应该爱妻子，如同基督爱教会，甚至为教会舍己。教妻子应该顺服丈夫，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一样，将宗教和家庭成为一个配合。然后去到第六章第五节咧，讲主仆啊，讲主仆咧可以冇宗教性喎，你佢你仆人啊嘛，仆人就应该顺服主啦。但系保罗就一样牵上宗教嘅含义。呢度话乜嘢？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，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乜嘢？好像听从基督一样。这是一样的宗主仆关系，牵上宗教上的关联，顺服主，顺服地上的仆人。在这样的情况，前后都将那个人间的关系和神人之间的关系做一个对比。这样的时候，我们看第一章，第六章一到第三、第四节的话，我们就会很有理由相信所讲到父母儿女的关系一样有宗教上的含义。你们作儿女的 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为什么十条诫命里面，十诫里面只有一条诫命是有应许的？如果你看看出埃及记的话，孝敬父母 才得福在世长寿，其他家庭没有的，连即唔敬拜偶像，净系敬拜上帝，唔可以即唔可以即唔可以妄称主名啊！即守安息日，呢咁重要诫命都冇应许，点解孝敬父母咁紧要？为唯一一条嘅大应许嘅诫命，因为圣经嚟讲，孝敬父母呢个父母嘢包唔咗孝敬天上嘅父亲。你唔孝敬地上父亲，你就唔会孝敬，你又唔会尊重在天上嘅父亲。所以原来十诫里边嘅孝敬父母系有宗教上嗰个含义。你唔敬畏天父，你又唔会孝顺父母；你唔孝顺父母，亦都唔会尊重父母所教导嘅上帝话语。同样到第四节，你们作像作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。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养育他们，做父母的要好好教养儿女，将主的教训教导他们，因为这个正是天父对地上儿女所做的。天父教养他的儿女，地上的父母一样如此，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天父给我们的榜样。所以我常常说教养儿女是天职，真是天职，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要做的事情。看看圣经的时间，我们发觉有一些负面的例子，看到一个父母不做好榜样的话，这个后果是很严重。其中讲几个大家熟悉的例子，是不是亚伯拉罕因为个太太很漂亮，咁又惊俾人呃，即系太太俾人呃，于是咧就讲大话，话咩啊？即系喺呃嘅时候咧，同人讲，呢个咧系我妹妹，话佢太太系佢妹妹，考下你啦，佢冇讲大话，撒拉我妹妹，佢冇讲大话。他应该讲一半大话，因为他太太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，都有讲大话的含义，起码讲一半大话。后来他的仔以撒一样称呼，就是为了免太太会被人欺凌，所以讲大话，说他太太不是太太，是妹妹。爸爸是这样，个仔就会跟从，这个是榜样。大卫圣经里面有一个很英明的君王，但是一生的污点我都知道，就是奸淫别人的妻子，也都谋杀别人的丈夫。而很奇怪的地，这两样东西，谋杀和奸淫，正是大卫儿女含心其中的罪行，他儿女彼此仇杀，他儿女哥哥奸淫同父异母的妹妹。爸爸是怎样，父母是怎样，儿女往往也是如此。当然这些负面例子也有很多正面的例子，比如哈娜，我们搞了哈娜团，哈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哈娜一生常常不离开祷告，于是他所生下的撒母耳就是一个一生都祷告、一生都不偏离神的话语的人。更早期的挪亚，我常常都说挪亚、入方舟有八个人，一个是挪亚，一个是太太，三个仔，三个媳妇。如果圣经不是说不是八个人，而是九个人的话，爸爸、妈妈、三个仔、四个媳妇的话，情况就改观了。那么另一个媳妇是怎样的？丈夫不在，因为一个丈夫两个妻子，没有，很清楚，三个儿子、三个媳妇， 因为他的爸爸在当时创世的地六章都讲到，那人任意嫁娶，将情欲乱来的年代里面，他爸爸竟然只有一个老婆，叫他生个仔，每一个都一个老婆。这个不是言教，就算罗亚没有言教，阿仔不要啊，外面的人怎么，你不要这样啊，外面的人哎呀，你不要哎呀，就算他没有一生没有讲过都好，他做出来的竟然是一个新教，儿女就能够有所学习。跟住讲嘅嘢，希望你要唔好传翻出去。通常牧师唔会讲呢嘢嘅。Jessica， 我细女喺香港做嘢，嫲嫲出事之后，有时间嘅就会探望。就算我唔系翻香港，我细女经常去探望。嗱，牧师好少赞自己人嘅。牧师不是这个人，你就知道了，你明我了，是吧、啊、你不明我的话，你真的不认识我了，我怎么会赞自己的女儿。我弟弟有尽到孙女的责任，我不敢说她天生 是有亲情，但我不排除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父母对双方的家长都是孝顺的。我妈咪出事之后，当晚我飞回香港，我不是要做个样子给我女儿看，我女儿不理我，而我真的很关心我的妈咪。而这件事这么多年来，在香港侍奉的时间几乎个礼拜翻屋企探望父母，儿女就睇住我爸爸妈妈，个个礼拜，隔个礼拜都探望父母。一个住黄泥先，一个住沙田，好多时候逼巴士，一人一件，细妈咪抱细女，我抱大女。冇位坐嘅，我翻嚟嘅时间，永远两个主席都瞓咗觉嘅，瞓觉。为乜啫？为乜啫？有一次去完旅行，啱啱要翻屋企探父母，去完旅行先翻屋企，我已经攰到七彩啦。我旅行到七彩，我女讲个笑话，阿爸。今天可不可以不回别什么东西，我很累，我心说我也很累。但是人仍然回去，因为我说爷爷嫲嫲等我很久，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才见你，预备了很多，特别预备了很多餸，特别丰富的，等我们回来，我们不回去很失望，回去这样长大。我不敢问，这个是唯一原因，他即是Jessica现在香港即是尽量做即是女性的责任，但我仍然相信父母的榜样对儿女是有个影响在里面。打击的父母，出打击的儿女，唔重视敬拜，我当日得闲翻啦，唔得闲翻，我今日心情唔好唔翻，我今日有事做唔翻，我今日咁样唔翻，唔系紧要翻敬拜之嘛？将来你嘅儿女也会如是。弟兄姊妹，我哋处身喺一个变坏咗嘅世界，将来你嘅儿女能唔能行喺正道当中？关键是圣经，是信仰。我们留给子女最重要的东西， 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玩具，也不是很多很多很多的补习班。我最宝贵留给我的儿女的是一个敬虔的心，对上帝的敬畏。当我们不重视侍奉，不重视敬拜，可有可无的话，我们的儿女有眼听有眼见的，咁细个都明白，明嘅。原来付出一啲嘅代价难少少，但系一样 keep 住翻敬拜嘅话，原来对我哋儿女可能系生死存亡嘅关键。是让我们儿女一生不偏离主道的关键。不要停止聚会，这个 concept 原来不只是 Bible 的，是我们的身教。打击儿女出打击，不是打击父母出打击儿女，你不重视敬拜，不重视聚会，不重视侍奉的父母，你的儿女一样不会重视敬拜，不会重视聚会，不会重视侍奉。一个斤斤计较的父母，儿女会斤斤计较；一贪小便宜的父母，他儿女一定不理，离不开贪小便宜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神爱锡小朋友，耶稣爱小朋友，弟兄姊妹朋友，你爱不爱你儿女？今日儿女再要讲法，我常觉得今日嘅儿，无论系香港，无论系任何国家嘅小朋友，下一代都系四面楚歌，十面埋伏。你明我意思？好多坏嘅教导，你翻学可能学啲好古怪嘅嘢，离开圣经嘅嘢，照样啊，父老师会教导佢哋。出到去嘅话，健康嘅 health 嘅 for 你 health 好嘅嘢，嗰啲叫大麻，食啦，食完之后就健康噶啦。我哋儿女生喺一个好可怕嘅世界里边，通常好庆幸，好庆幸。我不是这个年代的年轻父母，我是上个世纪已经做人父母，那时候感谢主易啲，容易啲。今日好难，好难，好难。求主帮助我哋喺个难做父母嘅年代里边，做好嘅父母，值得嘅。要付代价，但是是值得的。靠教导儿女，需要走当行的路，就是到老也不偏离，你信不信？我同心祷告。